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四晚上8点01分，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还有2天就要放假，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的泽华。 哎哈喽大家好，我是刚刚放假完结束之后的樊雪。 啊，你休息了一个啊，暑假。 从暑假 不是暑假 不 啊，你说中秋佳节吗？ 我在，对啊，中秋佳节我给自己放到了今天。然后再过2天我又要放这个国庆假期啦。 不用开学了吗？ 不用啊。 哦，大四，对对对对 对， 大四就真的是比较自由。 这个、痛苦又甜蜜的时候。 你看我们在说这一段的时候，旁边那位嘉宾就是两眼放空，完全不知道在看什么， 不知道假期是什么。 哎，欢迎我们今天的老朋友。 哎， 这个老朋友其实对于我们节目而言算是新朋友， 嗯， 但 是 对于 泽华老师。 对于这个直播间而言呢，他既是新朋友也是老朋友，之前老在这边做节目，但有段时间没来了，改头换面之后的直播间第一次做客，欢迎老孟。 欢迎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我是音乐人老孟。 哎，我们这频率叫什么广播？ 青年广播 啊。不是、那个、 怎么上来就考题了呢？ 因为他经常会说错广播，你知道 吗？ 啊，可能、 因为太优秀，上的节目太多了。 不是不是，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么大岁数还能上这个节目，我觉得我挺高兴的，真的。 代表着我们青年，优秀青年，是不是？ 嗯， 主要可能是蛊惑了太多青年，害了很多青年。 蛊惑。 老孟之前在节目当中老来唱歌，然后青年广播第一次，然后也是来这边唱歌。 对， 会有改变吗？ 你说是什么改变？ 就是你自己的歌曲类型会有改变。 歌曲类型可能就是因为岁数比较大了嘛，可能就更青春了吧。 更青春了， 因为岁数比较大了，所以更青春了。 哎，我讲真，他之前是那种头发比我还长， 真的吗？ 然后还有那种脏脏的感觉，脏辫的那样子，但虽然不是真正的脏辫，但有那种脏脏的感觉的。是什么让你 挺像我以前的那个发型？ 对，咱俩换了呀。发生了什么？哎，位置也换了， 还真是。 以前我坐那边，你坐这边。 一下子变成了这个老友叙旧局。 风水轮流转。 哎，你为什么变青春了呢？ 因为、就是、 歌也青春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人一般在年轻的时候，总要想让自己让人感觉 成熟一点。 哎、 对对， 让人真正成熟了以后就让自己要感觉。 哎，真的是，我上了年纪之后开始穿颜色鲜艳的衣服了。 我好像刚才说大四是吗？ 二十岁之前吧，是不穿鲜艳颜色的。 反正我现在是正处在这个成熟期。 啊，这强装成熟期是不是？所以穿了个灰色的。 来吧，如果想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的收看方式。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年轻的泽华老师。 若干年不见，老孟的曲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还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长进呢？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环节。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这名字不难理解哈， 嗯， 就主打歌， 嗯， 怎么样？老孟是没有主打歌的人吧？ 就我觉得 今天来拆台的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 啊、 因为我写了很多歌嘛， 啊， 我觉得好像每首歌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不能说主打歌嘛，但都是很重要的。我 每首歌都是自己的宝贝， 对，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怎么现在说话变成这么官方？ 嗯， 因为咱们上了一个特别高大上的节目嘛。 那硬要选一首呢？ 硬要选一首，我现在唱 孩子里面最喜欢 的唱一个那个也是我去年写的一首歌 啊， 其实还是很其实很温暖的一首歌，因为泽华老说我特别伤感，其实我今天选的一些歌、要颠覆他对我这个印象。那首先这首歌呢，其实很温暖的一首歌、 啊、 叫做夕阳 啊， 嗯，夕阳。 那正好今天请樊雪来评判一下他的歌曲到底伤感不伤感。 好， 来 看 夕阳 颠覆， 欢迎老孟。 谁说独自不能长大，可走得太久会害怕，我想闻不到公主的青蛙，为爱卖命的傻瓜，尽量去回避着危险的回答。我曾以为世界很大，它本载着虚无的繁华，我背上我心爱的吉他，回到冬日的拉萨，发现我和世界还差了一个人呢。当再次走到夕阳西下，说我们还能看到晚霞，我突然想牵着你的手回家，你找不到了办法去兑现当初承诺的话，反正等待需要时间，不如歌唱吧。和世界还差了一个人呢。当再次走到夕阳西下，愿我们还能看到晚霞，我突然想牵着你的手回家，因为你找不到了办法去兑现当初承诺的话，反正等待需要时间，不如歌唱吧。看着你委屈却坚强的笑啊，我突然忍不住泪如雨下。其实谁没做过别人的笑话，你说你想在这里停下，就让回忆被岁月冲刷，我会陪在你的身旁，晚安你睡吧。反正苍老需要时间，我们结婚吧。 夕阳。 哇哦， 好适合告白啊，这首歌求婚，特别想就是那种怂恿着结婚的那种场景。 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叫我们结婚吧还是咱们结婚吧， 好像是吧， 我觉得这首歌还挺适合这个电视剧的主题的。 他可能是听完我这歌的拍的这部电视剧。 所以你去年做了一件大事儿？ 没有、哎，并不是，其实现在我写歌吧，写歌也不一定都是自己的故事， 就纯粹幻想， 对，也不能说纯粹的幻想， 对，反正不可能结婚。 对，这首歌其实是当时我在某一个冬天啊，在咱们北京的护城河边正好是一个夕阳西下的那个一个场景，我坐在那护城边等人，然后旁边坐了一对情侣，然后。他们就是在低头窃窃私语，当时天冬天嘛，天气也很冷，然后两个人就相互依偎着，然后远处就是夕阳西下那个景色，然后当时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哎呀，我觉得好像就那个画面定格在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特别美好的一样，因为我这么大，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就是说比较自由自在的人，以前的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太多想过这些婚姻，我老觉得结婚这事儿离我很远，但是那一刹那呢，我突然觉得好像你再换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幸福，另外一种美。 在那一刻是羡慕了。 对对对，也不能说羡慕，祝福吧。 但是要为我们老孟证明，这真的是首温馨要比伤感要多得多的一首歌。就是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想到什么枯藤老树昏鸦，但是想到的是小桥流水人家，真的是有那种一生一世一双人，然后形影重重牵手走过的那种感觉。 把我的歌升华了一下。 但是你看这首歌曲的主歌部分的前两段，一个画面是那个童话世界的那个梦破灭了， 对， 然后一个是来到现实世界当中碰壁， 对， 这其实都是生活当中大家会出现的一些伤感的时刻， 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晚安， 但最终归老是一个事， 我们结婚吧，哇，听到这一句，小鹿乱撞， 你们年轻女孩真的是太容易乱撞了呀， 好糊弄， 真的是。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哎，其实跟老孟做这么多年节目，真的没有认认真真的访问过老孟哈。 哎， 你做音乐人，专业就是全职音乐人做多久了？ 应该差不多得15年左右了，应该是差不多。如果说算是从事这个职业 那做音乐人之前，你是有本职工作的还是？ 也干过，在做音乐人的过程当中，会做过其他的工作 啊， 是做过其他的工作，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呢，也做过其他的东西，总觉得那些东西好像是游离在我生活本质的外的一些东西。归根结底，音乐这个东西好像到现在觉得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我的梦想啊，谈不上，我觉得就好像生活的一部分，跟吃饭喝水一样这种感觉。 那咱们追根溯源一下，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想做音乐呢？ 这个好像都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吧。 喜欢。 哎，对，我从小的时候，我特别小的时候，我就是好唱嘛，好唱嘛，因为我本行我是学美术的。我是画画的，但是呢，画画呢也是一个爱好嘛，但是现在也很多年不画了啊。然后，但是小时候就可能比较偏文艺一点嘛，我从小就有一颗文艺的心。 那你小时候唱是流行歌还是民谣作品？你小时候应该流行歌 偏多。我小时候没有现在所谓的民谣嘛，小时候像我小时候听的可能更多的都是，比如说港台那些流行音乐，当时港台流行音乐刚进内地的时候。然后听，觉得这个东西真好听，这些东西，然后那就也， 所以你一开始就想做流行歌手， 这个我从来都没有定位过， 就是喜欢唱， 我从来到现在我都 一直也不界定自己是哪类， 我因为不光是对我自己，我对有时候音乐的一些风格界定我也不是太。就是太我有自己的看法，就是不是说哪样的音乐就一定是这民谣，哪样定一定是摇滚，哪样定一定是流行，对吧？我觉得很多东西在音乐上，很多东西它完全在于编配或者编曲上。 那有没有觉得自己更偏向适合那种？ 适合可能还是 听的是民谣， 可能还是民谣嘛，因为民谣一般就是因为民谣起源于美国60年代嘛，它就是比较平民的一些东西，只是现在咱们国内民谣的一些演绎可能更多是爱情啊，诗和远方这些东西。其实最早民谣产生的时候，它是很多东西它都会涉猎的。 你喜欢民谣，喜欢的应该是那种生活化和碎片化。 对。 就是民谣其实它给人一种感觉是比较自由的，比较随意的。尤其民谣给大家固有的那种印象就是好像一把琴，甚至再吹个口琴， 再来一束追光， 去在哪儿背着到哪儿拿下来弹奏一曲，就那种感觉很随意。 但我觉得这个路很适合你，就做一个游吟诗人。但你真正有没有做过流浪诗人？ 那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咱们老说很多的音乐人说流浪歌手了嘛，其实真的你要做到那一点其实是很难的，其实很难。 你要放弃很多东西。 对，放弃很多东西。 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其实很适合我们刚才聊的这一段，叫做瞎聊瞎唱、瞎唱瞎侃。 侃 走到哪儿我们侃到哪儿唱到哪儿。刚才听到的是就是侃大山的侃嘛，不然还侃什么呢？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这个夕阳。接下来呢， 其实我今天选了这几首歌呢，就是因为我一定要打破泽华对我惯有的固有的这种 印象。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 所以我挑的这几首歌的风格是其实内容风格和内容都是迥异的啊。那么刚才一首歌呢，其实这首歌还说的是一首情歌，刚才那首歌。那么下面这首歌呢，就可能就属于在我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不是，一定年龄是多大？六十？ 一定 七十？ 一定年龄这个东西分什么时候说？ 耄耋之年。 你比如刚才我们这个 樊雪， 对，也人家也说到了 一定的年龄。 其实我们其实差 胶原蛋白流失，真的吗？ 但我们知道樊雪是哪一年的，对吧？那老孟呢？ 九七年的。 其实咱们实话实说，不开玩笑，我是90年的。开玩笑。 我惊呆了，我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长得太成熟了，我相信你是90年的。 没有，我是78年。 我们流行大叔款 啊，你真的是 78年的？ 78年的呀。 所以现在我唯一比较享受就剩我跟大家一说，我78年的，我已经40，然后所有人反应都说啊，你都40了， 你好年轻哦。 所以这种感觉其实很好的，这种感觉很好的，真的。 我说句认真的话，我真的希望。我40岁的时候可以像你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想 你看你还两年，咱们看 还两年， 怎么这样说呢？ 快了， 明天就是了。 对， 好吧，下面什么歌？ 下面这首歌呢，叫做《岁月墙》啊。 好， 听这个歌名呢，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说比较怀旧一点， 就很想哭呀。又是岁月，又是墙， 年龄啊。 其实这首歌里包含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 啊， 是因为就是包括我这些年，这包括这40年啊，我的一些包括感情，包括家庭，包括事业，包括朋友，什么都包括在里面，比较杂的一首歌， 可以走进你生活的一首歌。 对， 樊雪注重感情啊，你有感情方面可以多挖一挖。 可以 啊， 来岁月墙，老孟。 当我关了灯，世界变得很慌，只听到远处依稀的喧嚣声。我轻轻打开窗，一丝风袭来的凉，突然想起那些未完成的梦想。直都是这样过得不痛不痒，偶尔受了一点伤，也会沉默着倔强。谁不是受着伤成长，连梦都慌慌张张，只是少了些轻狂，却多了些感伤。曾经去过的地方，如今都变了样。那早已关门的小店，岁月都爬上了墙。那是我曾经爱过的姑娘，如今会在何方？也时常会想看看她现在幸福的模样。不痛不痒，偶尔受了一点伤，也会沉默着倔强。谁不是受着伤成长，连梦都慌慌张张，只是 是少了些轻狂，却多了些感伤。但是我曾经去过的地方，如今都变了样。那早已关门的小店，岁月都爬上了墙。但是我曾经爱过的姑娘，如今会在何方？也时常会想看看她现在幸福的模样。有人结婚生子，疾病健康，也有人去了天堂。才知道那些聚散无常会保佑着我坚强。我也经常幻想回到过去，再触摸着旧时光。那是陪在我身旁的人啊，我想为你们歌唱。那是陪在我身旁的人啊，我想为你们歌唱。 听哎，我听这首《岁月墙》的时候，突然间脑海当中回荡出来另外一首歌的旋律，《那些花儿》， 那叫不太像吧？ 就画面感有一点像。对，这首歌《 那些花儿》， 我觉得这首歌算伤感的。 对，这个看怎么定义伤感了。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我还是挺积极向上的，就是说因为每个人你不管到 他是他整体是积极向上的。 对， 对，你不管到哪个年龄，你对过去可能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一种缅怀也好，或者追忆也好。 但其实我特别想问您一句，就是歌词里说到觉得自己这些年不痛不痒，为什么？ 其实我们你很痛很痒吗？ 我是觉得就是 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感觉每一天都很鲜活。 对， 但是说出来不痛不痒，不太能理解。我其实是处在刚才歌词里唱到连梦都慌张的一个时段。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二十几岁的连梦都慌张的一个阶段？ 因为其实我这首歌是一种追忆嘛，对过去追忆，所以这里面可能包括各个的年龄段，各个年龄段的一些记忆也好。 那是现在不痛不痒吗？ 就是现在去想的那时候感觉，其实那会儿在经历的多么高兴的事儿，或者多么悲伤的事儿，可能现在看起来都已经很平淡了，那种感觉，所以才是一种不痛不痒的感觉。 我觉得不痛不痒其实说起来挺无奈的一件事情。到不痛不痒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生活当中少了一点，你说它激情也好，说它一个起伏变化也罢，就是你的心理承受力变得很强了。但是你整个人反而变得，我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敏感的时候那么鲜活了。 是， 就需要来一个人给你掐你一下。 但是我们每个人处在当下的这种阶段的时候，你还是在痛在痒。 哎，对， 只是跳脱出来再看之前。 可能我到五十岁的时候再想，现在也是不。 那我现在想，我那初中、高中跟小姐们闹别扭的时候，确实是不痛不痒的。 你们聊的不就是这几年的事情吗？ 对对对对， 你还就是这几年初中、高中的事儿吗？你不是很快明天后天就是五十多岁了吗？岁月我们刚才听到了，墙呢？墙是哪个墙？ 墙其实这个就是当时我们这首歌的名字怎么起的时候，我们还跟我的一些朋友去探讨过这问题。因为这首歌其实我写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一气呵成写下来的，但是写完了以后犯一个难题，就是说这个叫什么名字。我经常写完歌以后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然后当时因为我这首歌 不是命题作文， 对对对， 就是随性的想到。 哎，对，是。然后当时我这首歌是好像是在2017年的年初嘛，2017年年初写的，所以当时最早起的名字叫做《再见2016》。 啊， 其实是想，但是后来想，如果说起这么样一个名字，好像每次它太固定化了。那后来我跟我的一些朋友，搞音乐的朋友，大家叫2016。 啊， 其实是想，但是后来想，如果说起这么样一个名字，好像每次它太固定化了。那后来我跟我的一些朋友，搞音乐的朋友，大家一块商量，然后大家集思广益，开始本来说叫做岁月。那么叫岁月呢，一是可能有点太简单，太笼统了。太笼统了。然后 还有些老牌， 重名的挺多。 对，然后就是说，有一天就是突然我们。走在一个就是说过去的，因为我原来在一个地方唱歌唱了十几年，在望城地方。 然后 就给人唱倒闭了，是吧？ 对对对， 都怪你。 对，那我唱了十几年才倒闭，他很坚强的，其实。 然后， 但是我前两年在路过那条街的时候，然后看到他那个墙一直就很斑驳嘛，因为他现在一直也没有利用起来，然后突然有种那种岁月沧桑感，然后一下就觉得岁月爬上了墙，因为我这里面也有一句歌词，所以我觉得这个墙就可以这么去解释，每个人可能身后都有那么一堵墙。对， 真好。 嗯， 老孟，你还就是平平淡淡做音乐做十五年，这十五年过程当中有没有参加比赛呀？有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个著名歌手啊等等？ 年轻的时候倒想过，但是年轻的时候懒，现在呢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心气儿。 对， 现在你看明日之子不够资格，快乐男生不够资格。 你不要说不够资格，年纪大了 要超龄。 没有，其实我觉得我的心态一直都是挺好的，因为因为还是像刚才讲那句话，我做音乐这么多年，其实音乐在我的这个过程中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好像我没有说如果有一天哎我靠音乐能够获得一些成就，获得一些成果的什么，这是最好。如果没有，我不会，绝对我也不会去抱怨这个。 已经过了特别在意名利的时候了。 不痛不痒 吗？OK， 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二首《岁月墙》。 哎， 接下来带来哪一首歌 啊？那么刚才咱们讲了一些有爱情，然后还有一些咱们过去的缅怀。那么我还有一个 没有咱们你自己过去的缅怀， 你们也会有的。 我们感受不到。 年轻。我们张狂。 我还有一个爱好，我挺爱旅行的 啊， 出去玩。那么下面一首歌呢，可能就是跟旅行有关系的。 好， 叫做小城。 嗯， 哎， 小城。 小城故事多。 不想去这个小城，不想去了。 带我，带我。 来吧， 来，我们猜猜是哪儿。 未知的旅程，让心静止在那座小城，当炊烟渐起，当太阳西沉，思绪融化在这样的黄昏，青石板的路，雕栏的窗棂，街上是孩子嬉闹的身影，古老的榕树下谁唱着古老的恋情，听着听着湿润了眼睛，同心齐声悠悠将那些往情地勾起，只叹思念的人早已经远去，水酒在心里再未能解思绪，何苦在意梦断之后的结局，这里一切都给我一种异乡的忧郁，平静的让人放掉红尘的来去，用心至极发觉相思在这小城延续，只怕这感触惹得我哭泣。像是孩子嬉闹的身影，古老的榕树下谁唱着古老的恋情，听着听着湿润了眼睛，悠悠起身将那些往事从心里勾起，只叹思念的人早已经远去，杯水酒醉在心里也未能解思绪，何苦在意梦断之后的结局，这里 切都给我一种异想的忧郁，平静的让人放掉红尘的来去，梦醒之际发觉相思在这小城延续，只怕这感触惹得我哭泣。曲终人散再回眸之时，新的旅程也从这里开始。年轻的声音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30，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发现今天这个直播间的画面异常美丽，在镜头当中显得非常好看的泽华。 真的吗？我还觉得今天有点刺光，怕自己太白了。 就是，可能因为就是刺光，所以显得异常美丽吧。所以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8.2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记得选择我们的频率挑战新歌声。同时呢，还可以跟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点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啦。 嗯，我们今天主题呢叫做“瞎唱瞎侃”，接下来就继续的欢迎我们的。虾虾主 侃爷 叫虾虾歌手，什么虾虾歌手，欢迎老孟啊。 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音乐人老孟。 刚才我们听到了一首关于旅行的作品， 小城。 这是去了哪儿啊？ 其实这我去过很多地方。其实我 小城是个集合吗？ 差不多集合，因为我喜欢的有两类啊。我一是比较喜欢北方的，比如说草原啊、雪山啊、戈壁那种比较苍凉的那种地方。另外一个我比较喜欢那种就像那种小城，那种比如说也是一些古的那种 古村啊， 小古镇啊。我喜欢那种东西。 你说南方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 哎，对，就那种感觉。然后当年我去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江苏啊，有一个叫南浔古镇，当时在那个里面，哎呀，就是特别特别舒服。然后那个就在那儿，我在那儿画画嘛，因为我现在还是有一点功底。 你是画什么？是画素描还是？ 就是算是写生吧，算是写生吧，你知道吗？然后拿一个笔，我去画画那个当时那个画面，真的在那种地方一坐就是一天，你不想动弹。 真的是老年人哎，凡事都无法理解，不想动弹，这屁股坐的不疼吗？ 我一定是逛景点然后逛吃那种游客， 那种感觉你 打点的游客， 你吃裤衩，在那个每一个人，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岁数的人，你在那块儿都会让你有一种静止的那种感觉， 生命在于静止， 生活特别美好那种感觉。 嗯， 当这首歌我是很早以前写的，是我很早些年前写的，并不是去年去完那才写的。 你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 我特别爱旅行。 你一年会出去多少次？ 哎呦，今年实在是惭愧，今年因为今年事儿比较多，今年好像就出了一趟北京，还是去了一趟天津。 跑得有点远。 对，挺 远，太 远 了，真的是 走的 卧铺。 哎，那之前走了最远的地方 像西藏、新疆。 这都是自己一个人吗？ 也不是，有一个人去的，然后也有就是跟朋友一块儿，比如自驾游啊什么的。对， 你一个人去的是哪？ 一个人，比如西藏 啊， 像 西藏，很多人觉得一个人不太敢去呗。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身边没有人可以照应着。 大老爷们应该还好吧？ 但 就高原反应啊什么的。 但我那边朋友是很多的，而且我去 有人照着。 我去西藏不止一两次了，我去了很多次了。然后因为我的身体啊还不错，去那儿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所以我每次去那儿，就每年可能以前每年去那儿就是会朋友嘛，都是老朋友嘛，在那儿待几天。 那一个人出去旅行和大家一 起去，肯定心情不一样， 绝对不一样。 嗯， 因为一个人可能更自由。哎，我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为什么我说去旅行，我有一个比较矫情的观点啊，因为我老觉得旅行和旅游是两码事儿 啊。 旅行呢，我觉得旅游是你去哪个景点啊，你到那个景点 打卡拍照， 哎，对对对对对对。 你为什么老针对樊雪？一说旅游的时候就盯着人樊雪看，对，他就是旅游的代表。 没有，这个各有各的乐趣， 哎， 我只是说我更喜欢旅行，哎，但是旅行呢，哎，我觉得旅行的意义更多的是在于路上的一些东西。 嗯， 一些路上的东西，比如像我这一路，甭管是坐火车也好，是坐汽车也好，或者是徒步也好，路上遇到的，比如遇到的当地的人啊，或者遇到的同事过来旅行的人，然后中间 哪怕遇到点小波澜， 对， 嗯， 哎，对，中间我们发生那些事儿，包括我们去开车，比如现车什么的，像这样的事情，真的，当你发现，就是说。有时候你去过很多地方，你多年以后你再去想，哎，我当时去的那个景点什么样，你可能忘了， 哎， 但是当时你在哪儿，哎，比如出了点什么小状况，甭管是美好的还是不好的，你这会记一辈子。 对， 这个是旅行最好的意义。 而且每次出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认识了一个另外一个自己，这个自己可能以前都不知道的。 哎，是这样。 旅行的意义不是我看过了很多美景啊， 后面接着唱， 也看过了 许多美女。 我以为有什么点嘞。好， 美女还不够吗？ 说到旅行，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挑战环节其实也是跟旅行差不多有点关系的，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咦，今天的等你来挑战。 咦，这是哪里话哎？ 去河南嘞。 啊，河南嘞。 哎，郑州嘞。我每次说河南话说特别的蹩脚。关于郑州的记忆，李志的一首歌曲。 对， 哎，啊。为什么选这首歌？ 因为其实就是说，我一直是比较喜欢李志这个歌手的。 哎， 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他是一个就是很纯粹的一个音乐人。 嗯， 因为他十年做音乐做了十多年，他从来也没有上过什么综艺节目啊，电视他从来不上，他就是一场一场的演出去做。 好像真的没有。 对对，而且他做的每一场演出，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搞音乐的同仁啊，就比较公认，他做的东西细致到了极点。 嗯， 他是一个把就是说那个细节决定成败，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的人。 嗯， 包括他的每一场的音乐会、演唱会。他很多的，包括他很多的一个跨年演唱会，很多都他都有赔钱干的。 嗯， 但是， 哇哦， 对，他就是很追求他那个人就是一个 良心音乐人。 对，他那个人就是一个很，就是咱们开玩笑很轴的一个人。 你们是私底下有接触？ 对音乐很执着的人。 那没有，啊，没有， 就是对音乐， 我真的是很欣赏他，包括他的这些创作的一些东西，我是很欣赏他的。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关于郑州的记忆这首歌曲的 MV， 也一起来回忆一下原版是什么样的。稍后我们再听一下这个老孟他自己版本的这首歌曲。 直到今天都 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趁着我爱的全是你，爱来爱去不明白爱的意义。关于拯救只是偶尔想起，现在它的味道都在回忆里。每次和朋友说起过去的旅行，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拯救。 这个画面当中的两位也是大家很喜欢的演员，郭晓东和郝蕾，应该是他们俩。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听王梦版本的关于郑州的记忆好了。哎，你跟郑州有记忆吗？有故事吗？ 我没去过郑州， 从来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吗？哎，我当时看到咱们歌单上有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跟郑州有一点什么故事。 没有，这就 郑州可不是这个调调。 我可能跑偏到新疆去了。 郑州都是能煞的，来吧， 咱们唱吧。 这城市，一个人悄悄地想起他。他说他喜欢郑州冬天的阳光，巷子里飘满煤炉的味道。雾气穿过他年轻的脖子，今天都没有散去。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他的味道都在回忆里。每次和朋友说起过去的旅行，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 上的全是你。想来想去无非是痛苦和努力，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到最后我们都无路可去，似是而非或是时间可畏，有情有义有时有名无罪。时间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我觉得我最近晚上的时候也开始有这样的共鸣，就经常会突然间的觉得歌词当中唱到那样，时间改变了很多，又什么也没有改变。 哎，我也很喜欢这句歌词。对， 时间改变了你的钱包，但是没有改变你的容颜。 妈呀，真的好会说话呀！ 是不是？ 我的天哪， 乖不乖巧？ 我刚想说呢，说明你老了，你知道吗？ 是吧？ 说话的层次，说话的层次一下分开了。 哎，这是关于郑州的记忆。我觉得这个老孟的版本跟李志版本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他没去过。 对， 所以他明艳了很多。我觉得你版本比那个李志要明艳， 因为其实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音乐东西就是每个人你的解释，对一首歌或者对一段音乐的解释权在你自己，对吧？不管他作者写这首歌，他有什么样的情感，有什么样的遭遇，你拿到你喜欢听这歌，你会有你自己的解读。 哎，你知道我其实想到了一句描写刚才 MV 当中女主郝蕾的一句话，她长了一张轻描淡写又破碎的脸。 哎呀， 我觉得我们刚才就是老孟同学， 我的天哪，郝蕾长得还算是轻描淡写吗？ 轻描淡写的破碎的脸，这是夸赞吗？就是禁欲系有一点，懂吗？ 啊，现在的小年轻夸人都先这样的夸。 哎，你不懂啦，就很文艺。 这让我们这些人听清你长一张轻描淡写的脸，我说你才长了一张轻描淡写的脸。 关键说我脸破碎了，你知道吗？ 啊，对呀，你看是不是？ 我说老都快破碎了。 没有文化真可怕，就是。 很文艺， 文艺的夸赞一个人长得很高级，就说我们老孟同学唱的也很高级。对， 哎，是。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了。 哎，好， 最后一首歌唱什么呢？ 这首歌呢，还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因为刚才咱们唱的一些歌都是比较安静一点，伤感点。最后一首歌咱们活泼一点 啊！ 最后这首歌的题材呢，也是跟前面都不太一样啊， 又颠覆。 哎，对，哎，其实送给我们漂亮的女主播其实是最好的，因为这首歌叫做《大学时代》。 好， 你的大学时代， 我的少女时代。 没，我说那个老孟大学时代，还记得起来吗？ 但是这首歌，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不是我写的 啊，难怪嘛。 这首歌歌词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我给写的曲。 OK， 好， 你要让我写，我写不出这样的词来。来，大学时代。则我动作像潮汐，下课的铃声早已响起，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对着窗外一对对情侣赌咒说爱情是场练习。那些思念一转眼就过去，那些女生也像花儿一样飞去，我对你的想念总是没有目的，那些风言风语没有证据。你说毕业后我们再相聚，我却等不到你的消息，你的号码总是变来变去，我们失去了联系。 总要留在心底，但某一时刻变成泪滴。那些思念一转眼就过去，那些女生也像花一样飞去，你的想念总是没有目的，那些风言风语没有证据。我已习惯一个人的回忆超越无数虚拟，然后睡去。我已习惯望着天空发呆，然后在图纸上画一个笑的你。我已习惯望着天空发呆，然后在图纸上画一个笑的你。 大学时代，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送给我们泽华老师啊！ 啊，对对对，其实这首歌是也是站在一个过来人的时候， 是脱离了大学时代。 对对 对, 对， 那些大学同学、大学女同学，我这个朵儿大学女同学还没来得及飞走呢，等我飞走了再来听这首歌，可能感触更深。 有些已经飞走了吧？有些已经没有联系了吧？ 哎，好像真的是哎。 哎，你会不会出现就是毕业就快到毕业的时候，然后突然间发现哎，原来你是我同班同学啊？ 哎，倒没有这么冷淡了，就是 就没怎么上过课 啊。啊，倒是真的会。 哎，这种段子以前在每一届身边人当中经常会出现。 真的吗？倒是可能会突然间想一下，叫什么名字来着？ 你看这还没毕业呢，就出现 这种情况。打不打招呼呢？这是不打招呼，装看不见也不太好。但是突然间你还真想起来的叫什么？哎 ，hello， 然后走了。 人情冷暖呀。 冷漠的大学， 大学时代是有新歌吗？ 这不是，不是，这个也不是首新歌，这个也是我两三年前，就是我的朋友他写了这个词，他是专门的是一个词人 啊， 嗯，啊，然后他写的也写了很多很多， 他脱离大学生活也很久了吧？ 对， 他把这个词给我说那个老孟，你看看这个词，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下？我说哟，我说这个好像我这个这么青春的。 他是不是准备去参加同学会？之前向你写一下， 也可能是，也可能是参加完了同学会， 上 刺激 了， 对， 非常 想不起来那些飞走的花朵叫什么了， 嗯。对，然后我看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词写的真的挺好的， 嗯。 然后我就突然我说，那我来试试吧。然后，但是我就不能用我惯用的那种线条去写这个歌了，嗯，所以我把它换了一种风格，比较有点哥特，有点轻松啊，有点。调侃的那种感觉， 是的 啊， 这样的曲风在你作品当中也不多吧？ 嗯，如果按比例来说，不算太多吧，不算太多， 嗯， 但是也是有别的， 嗯。嗯，如果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没有听够老孟作品，嗯，想要去找一下你的话，有什么方式吗？比如说微博啊，嗯，微信呢？ 啊，微博，我有微博，就叫，哎，我微博叫什么来着？ 妈呀，一看就常年不用，不用就算了， 好像就叫孟成浩，我的本名孟成浩。 好， 啊， 那怎么写？ 孟是孟子的孟，成功的成，浩是日天浩。 好 啊， 孟成浩。然后今天如果有星座的话，在节目当中玩哦。 好的，没问题， 常来玩。谢谢老孟，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这也是十一假期开始之前泽华的最后一期挑战新歌声了。再一次相见就是十一之后喽，祝各位假期愉快。 哎，大家明天还能看到我哦，祝大家假期愉快。 拜拜，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 祝大家晚安。 嗯。 见你在我眼前，不去猜想我们隔多远，当我夜幕中准备